欢迎来到听游天下，我是孟阳，每天11点到12点准时出现在大家的耳边。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新媒体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 YouTune Radio 在线收听和回听。当然了，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想吐槽的，也可以随时的与我来互动，微博搜索 DJ 孟阳就可以了。今天呢，听游天下先来说一条新闻吧。在上个月的时候，2月16号，国家旅游局官网呢发布了国家5A级旅游景区网上的公示名单，全国本次共计有20个景区上榜，贵州省贵阳市花溪青岩古镇景区榜上有名。也就是说，青岩古镇啊已经荣升为国家的5A级旅游景区，这也是贵阳的第一个5A级景区。古香古韵的青岩吸引了多少游人的脚步，600年的沧桑巨变，时光非但没有把青岩的容颜抹去，相反，古镇的容貌越来越清晰，越来越饱满，古镇也愈显现它的卓越风姿和雄伟壮丽。今天听游天下来到青岩古镇。石板堆砌的石墙斑驳通幽，石板铺垫的小巷泛着青光，谁家阿婆从小巷走过，肩上的扁担颤悠悠。青岩老街门墙斑驳，窗棂古旧，虽年久失修，仍风韵犹存。小巷深处的背影仿佛远古走来的人，打开铺面的人们各自忙碌，坐在自家门前的木凳上，就融入到了老街的历史当中。老人叼着长长的烟斗，悠悠地坐在自家门前，孩童和猫在嬉戏，生活悠闲而舒适。古建筑飞檐翘角，古镇中随处可见巧夺天工的雕琢，令人叹为观止。青岩古镇的历史沧桑，不是史书上密密麻麻的文字，而是手中把玩的一块土石，是左邻右舍口耳相传的市井喧嚣，是600年年轮中留下的印记和诗意。在你眼中，青岩是怎样一番模样呢？如果你去过青岩古镇，那说起青岩古镇，第一个想起的不是青岩猪脚，就是高把稀饭，第二个想到的一定就是那古香古色的寺庙楼阁。只要去过青岩，就会记得它的味道和它的美貌。古镇是贵州4大古镇之一，位于贵阳市的南郊，建于明洪武10年，原来是军事要塞。古镇之内设计非常的精巧，工艺也非常的精湛，明清古建筑交错密布，寺庙和楼阁也是画栋雕梁。镇内有着近现代震惊中外的青岩教案遗址以及赵状元府地，还有平冈先生故居、红军长征作战指挥部等历史文物。周恩来的父亲、邓颖超的母亲、李克农等革命前辈以及其家属均在青岩秘密居住过。正是因为这样优越的地理自然条件，使得这儿成为了革命的庇佑所，也成为了人文荟萃之地。 秋天是一幅水彩画，心里的风铺开了画卷， 我在叹气，黄昏的江畔安安静静，吊脚楼上几对情人，秋天是浪漫的电影，弯弯的月亮拉开了帷幕，我在叹气，黄昏的花吐露芬芳，陌生的姑娘轻轻来到我身旁，雪白的皮肤，明亮的眼睛，蝴蝶一样翩飞的连衣裙，优雅的笑容，单纯的表情，你的美丽像一段童话，安静的聆听，热情的掌声，你的赞美让我莫名的沉醉，怎么会遇见你，我在问自己，你的出现也像一段童话，秋天是浪漫的电影，弯弯的月亮拉开了帷幕，我在叹气，黄昏的花儿吐露芬芳，陌生的姑娘轻轻来到我身旁，雪白的皮肤，明亮的眼睛，蝴蝶一样翩飞的连衣裙，优雅的笑容，单纯的表情，你的美丽像一段童话，安静的聆听，热情的掌声，你的赞美让我莫名的沉醉，怎么会遇见你，我在问自己，你的出现也像一段童话，我在期待下一段童话，我在期待下一段童话。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身未动，心已远。世界那么大，陪你慢慢听。听游天下， 欢迎回来，听游天下，继续来到青岩古镇。背街是青岩古镇最有特色的一条石巷， 路面的青石板经过几百年的冲刷磨砺，已经光可见人，好像镜面一般泛着青黑的光芒，给街巷带来一种独特的时空感和神秘感。街边都是层层片石垒起的院墙，路窄而幽静，沿着山势起伏，是摄影的绝佳地点。这段巷子在电影《寻枪》当中多次出现，也是值得回味的去处。背街附近也是景点比较集中的地方。走在如此清静古老的巷子里，心灵的喧嚣已经开始沉静，古老天真的感觉漫遍身心。在遥远陌生的贵州大山里，唯独能让我感觉到亲近和熟悉的是驴子的足迹。它陪伴着走过了风花雪月，走过了春暖夏凉，也为旅行带来了更多的真实和实在。青岩古镇有一个叫做状元府的景点，状元府是贵州第一个文状元赵以炯的故居，坐落在小镇状元街的一号。状元街和北街交接，靠南边那一节叫做下院街，北街的干道上有指示牌，比较容易找到。大院门前是一幅简单的对联，上面写着勤货朴质，论语传家，显示了主人一生的志愿。现在存有前殿、正殿两厢和朝门，朝门内墙上有很多不同的寿字痕迹，据说这是赵以炯曾曾祖父赵理伦百岁时留下的。状元府的建筑是以木质结构为主，气派而不张扬，宁静恬淡，一派书香风范。这里的秀丽山水孕育出了一批文人大师，也铸造了这里浓郁的文化气息。走在沿边的街道上，也会被强烈的熏陶，从而心中不免有一些敬仰之情。定广门是贵州省青岩镇的南门，通往广顺和定藩的路就从这里开始，定广门也因此而得名。定广门边有古城墙、敌楼、垛口和炮台，全是用方块巨石铸就，残缺的城垣高大挺拔，在山岭间蜿蜒开来，从城墙上望下去就会觉得时空交错，百年来商客来往频繁，如今在城门前依旧有着层叠交错的麦田，透过城栏门洞，古旧老宅都会被青瓦覆盖。镇子不大，满是纵横四方的青石板路和弯曲而狭窄的小巷，恬淡神秘。沿着古墙的古栈道，穿过一条条小巷，幽静而安谧。走在其中，青瓦石墙，古朴沧桑，但是仔细观察，却又有着自己非常鲜明的个性和地域特色。贵州素来有天无三日晴的说法，下雨总不能耽误生意，所以青岩聪明的生意人们经过反复的经验和教训的累积，青岩镇的典型民居也就孕育而生了。同时在青岩古镇有着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就是在中国的古镇当中已经很难再有像青岩这样四教合一的风景。在青岩，佛教和道教的寺庙香火很旺，佛教寺庙虽然谈不上规模宏大，但是布局青岩堡严谨，有不少工艺精湛的佳作，比如慈云寺的石雕、寿佛寺的木雕艺术都是贵阳市仅见的精品。出庙门不远是基督教堂，教堂里的教徒们聆听着白发苍苍的老先生讲解圣经，还有道教的公关在袅袅的青烟当中传出道家的祷文。 文化是世界的，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是平等的。只因为这样的交合孕育了生活在青岩的人们，也成就了贵州独特的文化内涵。或许旅游的最终目的不是未来目睹历史的表象，而是要追寻历史的深处并慢慢理解。 你的泪光柔弱中带伤，惨白的月弯弯勾住过往，夜太漫长凝结成了霜，是谁在阁楼上冰冷的绝望，雨轻轻弹朱红色的窗，我一生在纸上被风吹乱，梦在远方化成一缕香，随风飘散你的模样，菊花残满地上，我心事静静躺，被风乱也未央，你的影子剪不断，就留我孤单在无边深

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破晓，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Attention, check the message on screen now.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Hi guys, this is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The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I'm Benji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m Mark from Belgium. I'm Carlos from Australia. I'm Maria from Serbia.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这里是 FM 99.9，倾听世界的声音， 倾听世界的声音。 我是梦阳，跟我一起听游天下。 Listen to the world。 欢迎回来，听游天下。今天呢，我们来到贵州贵阳的青岩古镇。青岩古镇的美食啊，也是种类繁多，而且各有特色，没有雷同。对于贵阳人来说非常的平常，但是对于我们外地人来说却是鲜见的，而且非常的美味。青岩的菜系呢，不是宫廷大餐，也不是舶来之品。青岩有着青岩的脉系和青岩人的方式，多数都是老百姓们在生活当中自创发明的。53岁的贵阳人赵老师说，其实啊，有不少的青岩小吃在贵阳市区也有卖，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来自青岩的美食当中总有着一种其他地区难以比拟的老味道。这样的味道陪伴着青岩走过了百余年，成为整个小镇的骄傲。在镇上，没人能说清为什么这么多的美食会同时诞生在青岩，但这也并不妨碍他们制作美食。68岁的当地人简先生说，青岩的美食是明朝时期来到这儿的商旅和当地少数民族融合之后的产物。比如说刺梨糯米酒就来自于当地的苗族，而深受贵阳人喜欢的双花醋则来自于汉族人的发明。如果仔细地观察青岩的美食，你会发现所有的原料都极其的普通，然而在当地巧厨人的手中，这些平凡的食材却都能变成一道道经典的美食。餐厅的老板孙雪渊说，这就是青岩人的天赋。玫瑰糖和双花醋是古镇历史渊源最为悠久的食物，而为外人所熟知的卤猪脚、鸡辣椒，在当地人的认知当中都属于后来才有的美食。青岩的美食还有很多，比如说蜜汁猪肘、酸汤鱼等等。当然当地还盛产各种山间野菜，处理之后摆上饭桌也是极具特色的。当然当地人也说了，说这些啊都不算是最好的，我们认为最好的美食还是依照古法制作的传统食物，那是整个小镇的记忆，祖辈一代代传下来，是留给我们的财富。双花醋啊是嫁过来的美食。青岩人说，青岩饮食要用醋的话，一定要配本地产的双花醋，否则就没有青岩的味道。然而在青岩诞生的明朝时期，这里从来没有产过醋，直到清朝年间，外地的曾氏家族的女儿嫁到了青岩车家，制醋的手艺也一同嫁来了青岩。曾氏的老祖把娘家带来的制醋手艺传给了女儿，余家老太太又把自己的手艺传给了自己的儿子车培新，车培新再把手艺传给自己的儿子，已经传了100多年。 车佩欣说，其实啊，老祖宗管它叫做双花七醋，一年制一次，全年的产量不到几百斤。双呢是指制醋的过程重复两次，花是百味当中中药发出的香味，七是指制成醋像生漆一样黑。制作的过程和工艺仍然采用传统的方法，没有受到现代原料的污染，用时髦的词儿说呀，叫做环保产品，绿色有机。当地人提起双花醋，纷纷表示这古法制作的醋味道很正。玫瑰糖不是嫁过来的，而是百年前的突发奇想。除了这双花醋，在青岩最出名的莫过于玫瑰糖。玫瑰糖吃起来呢是清软香酥，玫瑰花的味道浓郁。60岁的青岩人王天明小的时候啊，非常喜欢玫瑰糖。在王天明的描述当中，那个时候的青岩还是一个宁静的小镇，白天在南门城墙外，总有一个中年男人挑着箩筐售卖玫瑰糖。独特的花香味将古镇上的孩子们引来，围在男人旁边，只要5分钱就能买上一大盒。王天明还说，虽然在现在的古镇啊，黄记玫瑰糖几乎占领了整个市场，然而有一户姓平的家族才是玫瑰糖的创始人。在1874年，青岩人平正宽在街上偶遇小孩叫卖玫瑰花瓣，呼吸着浓郁的花香，平正宽产生了一种将玫瑰花瓣融入糖果中的想法，于是就买了一些玫瑰花切碎，放到碗里做成蜜饯，再用陶钵装上在太阳下晒干，然后用糯米和小麦制成的麦芽糖稀，加上芝麻、核桃、砂糖和玫瑰花蜜饯，均匀揉搓之后切成薄片或长条，这就成了香甜酥脆的有玫瑰花香味的麻片糖。此糖一上市就销售一空，从此平家就以此为业，片麻糖呢也因花香改名为了玫瑰糖。如今在这些青岩传统美食大卖的同时，也有一些比如说核桃糖、牛肉辣角等新美食也陆续诞生了。当地人说呀，美食是小镇人最大的骄傲，一个世纪之后或许还会有更多的百年美食流传。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如今你四海为家，曾让你心疼的姑娘，如今已悄然无踪影，爱情总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

前程无忧。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身未动，心已远。世界那么大，陪你慢慢听。听游天下， 欢迎回来，听游天下。今天呢，我们来到一个安逸的小镇，叫做青岩小镇。那些青岩古镇的原住民对于建筑风貌、民间记忆以及生活习惯等历史文化的完整保存和传承，使得这个小镇风貌不变，生活方式不变，民间习俗不变，饮食习惯也不变。来到这儿，体会到的是满满的乡愁，所有的人和物都是青岩原本的味道，没有那种大同小异的古镇感。那些经历风雨的牌坊，历经近一个半世纪日晒雨淋，不朽不蚀。镂空的花纹透露着天空的颜色，厚重的石头也展示出了一种剔透的灵巧，融在淡淡的黄昏里，静静的、逶迤的穿越时空。暮色当中，石碑坊仿佛一块木炭，将周围的商铺以及游人的喧嚣澄清，荡漾开似水流年，轻轻地退出层层满载回忆的涟漪。太阳缓缓地滑落山坡，天将黑，青岩开始打烊了。家家户户的铺门正被一扇一扇的雕花木板逐一地嵌合关闭。游人散去，昏黄的灯光怯生生地闪着，仿佛每天一到此刻，时光就会自动倒回到那久远的时代。时空隧道终于重合，所有路过的游人都成为了浮云。青山绿水环抱，秦砖汉瓦铺就，当你嘴里还含着玫瑰糖、糯米麻花、酸萝卜，悠闲地走在雨后的青石板小路上时，空气是湿湿的，嘴里是爽爽的，脑子是空空的，你会发现原来生活还可以是这样的。 每个星期一早上，我都会收到一封信，来自一个遥远的陌生的笔友萌。他总是在说他的快乐，而我却很少回信。对于我来说，他的信就跟他的名字一样，找不到更多的意义。35岁，电影创作人，从业15年，创作了22部电影，拿过不少奖，也曾经出尽风头。我几乎拥有着这个年龄应该拥有的全部，可是人总有那么一刻，似乎什么都有，又什么都缺。于是我开始好奇，萌为什么总是那么快乐？我决定去找他。我离开了繁华的都市，仅仅凭借着信中的地址，还有那张照片，去寻找一个素未谋面的笔友。至于为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答案。也许我只是想走出来，给麻木的生活打开另一种可能。 你说现在的古镇都太商业化了，我想说，如果不商业，如果不造势，又有多少人会知道呢？那些远在偏远角落的小镇，当地的经济又如何更好的发展呢？你说古镇里卖的商品都千篇一律，没有你期待的特点，可是你一定也懂得，最好吃的酸辣粉还是在重庆，最够味的京剧当然在北京。所以每个地方都有它的独特，等着你去发现。 设计师对这里的描绣和蜡染向往已久，来这里寻找设计的灵感。 说，那些美丽的图案中藏着时间的真相。小刚，一个流浪歌手，带着一把木吉去过很多城市，开过客栈和酒吧。他从不在一座城市停留超过七天，除了这里。如今，他留在这儿闭门学医，唱歌抚琴。他说，曾经于他而言的那些自由，在这里都沉淀为一种内心的安然与释怀。何掌柜并非一个简单的吃货，他是美食杂志的兼职专栏作家，也算是半个行走的美食家。他认为爱上一种美食的最好方式，就是带着快乐吃完它，记住它的名字。卢哥，一个成功的商人，每年都会来这里度假。对于这里的一切，他保持着孩子一般的好奇心，尤其是传统手工艺的银器制作，触摸着小镇的每一块砖石，每一条纹理。卢哥看上去却似乎有不少与这个地方惺惺相惜的故事。他叫古斯，土生土长的青岩姑娘，热爱诗歌，也向往外面的世界，但是他从未离开过这里。他了解这个世界的最好途径是书和每一个经过的游客。似乎每个来到这里的人都有一个留下来的理由。 当来到一座新的古镇，不要急着去看它商不商业化，也不要急着把它去跟其他的古镇进行比较。我们是来旅行的，不是来考察的。我们应该做到融入其中，找到古镇自己的味道。 这个味道有一种厚重感。 当然了，这里每一种味道都有600多年的历史了。 是吗？ 你看这座城墙，青岩在明朝的时候就是屯兵的地方，士兵们战时为兵，闲时为农，时间一久了就都在这里落地生根了。 一种美食，一处风景，一本书，或者一个人，一个故事。 士兵们来自五湖四海，这里又是茶马古道所经过的地方，所以小小的古镇上就建立起了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会馆。 有那么一刻，我仿佛感觉快乐的梦就在我的身边，把它单纯的由内而外的愉悦传递给每一个人。在这里，不是别人总会给你惊喜，却从不轻易给你全部的快乐，你必须不断的去尝试，去发现。因为在这里，对快乐的渴望本身就是一件美妙的事情。这里有时又像一个被时间遗忘的地方，日子过得很慢，慢得像一张张定格的明信片，你可以放在枕边，夹在书页里，慢慢品读。我终于明白了梦所说的快乐，那个快乐的梦，那个带领我走进古镇的声音梦，我最后还是没有找到它。也许梦从来都不是一个名字，而是一个远方召唤的声音。梦就是这里，是这含情脉脉的山水，是那些温暖好客的人。我相信在青岩还有另一个我，依然会在每个周一给我写信，提醒我当我迷惑不安的时候回来，用时间温一壶好酒，为你洗去来世的浮尘。青岩古镇，让心回归本来的地方。 一个人，一个简单的行囊，踏着苍翠的青色水天，我们期待着在某一个角落遇到壮美的景致，或者一处染绿的青山，或者一湾清水细流，又或者不过一处平凡之处的感动。 欢迎来到贵阳青岩古镇，这里是听游天下，我是孟阳，拜拜。